北京时间零点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苻坚带着大军南下，兵分两路，打算进攻东晋。东晋这边采取了丞相谢安的办法，派出大都督谢石、前锋都督谢玄迎战。总而言之，派出对付苻坚的主力就是谢家这一家子。苻坚号称百万大军，对付这一家子还没把握吗？他是家族里的神童，面相富贵，大有帝王之气。他是乱世中的一员枭雄，遍布硝烟的战场就是他的舞台。然而当乱世英雄遇到风流宰相，这场较量又该怎样收场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乱世帝王苻坚第四集。苻坚那头兵分两路，咱们暂且不表，且说东晋这边，丞相出了个主意之后就回家了。谢安的侄子谢玄，自打接了这项任务之后，这心里一直是打鼓啊。虽然我也够勇猛，打过许多胜仗，可是秦军号称百万雄师，这我该如何应付啊？当着皇上的面，谢玄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当场把任务领下了。临出征这几天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睡觉都不安稳，左思右想，反正也得去叔父家辞行，不如啊，我去听听他有什么建议。打定主意，谢玄就往叔父家走去，下人禀报说丞相在书房。谢玄推门进去，只见叔父正在埋头看书，听见有人进来也不抬头，平静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。谢玄就跟怀揣兔子似的，在屋里转了一圈。叔父，侄儿过几天就要出征了。只看谢安没有抬头，这谢玄又说了一句，叔父，这场战争您怎么看？谢玄在屋里转了半天了，问了几句，谢安好像什么也没听见。无奈之下，谢玄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。回到家之后，这谢玄越想心里越紧张，总觉得开打之前还有很多事儿没做，可是到底该做点什么，他也是一头雾水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思来想去，这一宿几乎没合眼。第二天早上，谢玄顶着两个黑眼圈，拜托自己的朋友张玄，你去我叔父家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你去探探他的底细。好朋友张玄毫不推辞，当即就赶往丞相府。这回丞相正在后花园赏景呢，一见到张玄，谢安显然是精神一振呐。哎呀，来得真巧，我正发愁没人陪我下棋呢，快过来，咱们杀两盘。说着，谢安就把张玄拉到花园的石桌子旁边坐下。张玄甩了甩袖子，大人，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有心思下棋呢？谢安闻听此言，嘿嘿一笑，也不回答。无论张玄问什么，谢安只有一句回答的话：别一心二用啊，现在是下棋时间。张玄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起了棋子儿，一颗心急的都要烤焦了，还得耐着性子陪大人下棋，这也够难为张玄的了。谢安身为一国的丞相，上战场领兵打仗的又是自家人，侄子找他商量对策，他为什么不给支招呢？这样敷衍了事儿，目的又何在呢？张玄的心根本不在棋盘上，一下连输了三盘。谢安直起身来，捋着胡子笑了笑：哎呀，你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啊，你看你输得一塌糊涂的，这可不是你平时的水平啊。张玄苦笑了一下，刚想接过话茬，谢安却突然说道：你去通知几位大将，今天晚上到我府上，有要事相商。张玄喜出望外：丞相放心，属下现在就去通知。原来谢安这么故弄玄虚的，就是不想制造紧张气氛。当天晚上，这张玄晚饭都没顾得吃，就和几位将领来到了丞相府。等到了丞相府，谢安早已准备好了香茶，大家伙一边喝茶，他一边把自己的想法交代清楚。这些将领看见丞相神态自若，心里也跟着踏实多了。话说那头谢安不紧不慢地布置着战局，实际上他已经派出大将胡斌沿着淮河火速赶往寿阳。这个时候苻坚正站在寿阳的地盘上乐呢。胡斌得到信息，只得向后退，安营扎寨，等待着跟谢石谢玄的大军会合。苻坚早就料到了这一手，马上派兵截断了胡斌大军的退路，把他的人马团团围住。胡斌急的是六神无主，这样围困下去，早晚得把我困死在这儿啊。悄悄的，这胡斌写了一封信，叫人偷偷送出去，叫大部队过来解围。可是没成想，这苻坚的大军监视得这么严密，连只苍蝇也飞不出去呀，更何况是个大活人呢？那封密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苻坚手上。苻坚看了看信，冷笑两声：哼，我看你气数已尽，还在这儿垂死挣扎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支撑多久。胡斌自打送走了密信，天天眼巴巴地等着救援。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围困了好几天，这军粮眼瞅着有上顿没下顿了，不少的将士还因为水土不服染上了疾病，这还没开打呢就要全军覆没了，就算是死也闭不上眼呐。就在胡斌一筹莫展之际，苻坚那边又有新行动了。苻坚认为晋军已经是不堪一击了，派兵去打太费劲，还不如派个使者去劝降呢，弄好了自己还能增加点兵力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一下可是自讨苦吃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苻坚这回派出的使者叫朱旭，这朱旭是谁呢？朱旭是原来晋国襄阳的地方官，曾经在襄阳抵抗过苻坚，后来被苻坚俘虏了。朱旭无奈之下，只好委身在苻坚手下。每当他想起被俘的情景，这心里总不是滋味。这会儿他正想为自己找个立功补过的机会，将来也好回晋国面对家乡父老。没想到苻坚竟然派他去劝降，真是天赐良机。 这朱旭见到谢石之后，激动的两眼放光，四下看看，欲言又止。谢石赶忙叫两边的侍卫退下。这朱旭见四周没人了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主将，秦兵虽然来势凶猛，但是他们的主力部队还在项城，离这很远。苻坚只带了8000骑兵秘密地到了寿阳，只要您派一支精兵敲掉苻坚这支前锋，秦兵必然会全线崩溃。听到朱旭的话，谢石大吃一惊，难道这苻坚玩的是空城计不成？谢石心里泛起了嘀咕，表面上还是亲亲热热的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客客气气的把朱旭送走了。朱旭一走，谢石就召集几员大将连夜研究，大家都认为寿阳秦兵力量很强，没有取胜的把握，不如先攻打洛涧，那里只有部分秦兵的先锋部队。不过也有几个年轻的将官认为，就按朱旭的办法，一杆子捅到底，攻下寿阳，活捉苻坚。谢石望着帐外的青山，沉吟不语。他虽然和朱旭有个交情，但这朱旭毕竟是从秦国来的，他带的情报究竟是真还是假呢？万一这是苻坚的圈套，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伙又商议了一阵，最后统一意见，先派5000精兵去攻打，做一次试探性的轰击，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按照计划，谢安连夜发出了5000精兵，这些人不愧是谢石带出来的士兵，他们披星戴月，犹如猛虎下山一般直扑而去。等他们到那儿的时候，这秦兵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，一下就被打得晕头转向，狼狈而逃。谢石指挥大军乘胜追击，一直打到淝水西岸，把人马驻扎在八公山下，和驻守在寿阳的苻坚隔岸对峙。这个时候的苻坚还蒙在鼓里，突然听说洛涧失守了，顿时这脑袋上就像挨了一闷棍，连饭也吃不下了。快，你们扶着我上城楼上散散心。其实他哪是散心呢，他是想看看对岸进兵的实力。这一散心不要紧呢，差点没把苻坚的心吓出来。难道晋国的实力一夜之间增多了吗？还是晋国设置了什么埋伏呢？登上城楼，苻坚放眼望去，一座座营帐错落有致，一面面军旗在夜风中漂浮。再往远处看，八公山上好像埋伏了数不清的禁军，严阵以待，十分的威武。苻坚当时吃了一惊，心猛地沉了下去。他拉拉身边的侍卫，你快看看对面那座山上到底有多少人马。侍卫睁大双眼仔细观瞧，人马哪有什么人马呀，什么也没有啊。不可能，我看得真真的，你瞅那边站得整整齐齐的，那不都是人马吗？这侍卫朝着苻坚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天王，那儿没有人马，只是一片松林。这苻坚紧张的把山上的松树都当成敌人了。听见手下说是松树，苻坚定了定神，再看过去，果然是松树。苻坚满腹的惆怅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是啊，是松树啊，人老了眼花了，真是草木皆兵啊。苻坚心里隐隐的有些发慌，他突然之间觉得这晋国好像没这么好对付，我是不是低估了对手啊？这一寻思差点心里崩溃，可苻坚毕竟是久经沙场，他勉强稳住心神，命令军队按兵不动，严密防守。 另一面，他抓紧时间把北方的军队往寿阳调。苻坚这一招可把谢石急坏了，秦军一天天增兵，可我这边却没什么好对策，如果再拖下去，等各路秦兵到齐了，无论如何对我进军是不利的。谢石冥思苦想了很久，突然他想起这苻坚是个急性子，要不就先想个办法激他一下，看他如何行动。说干就干，谢石当即写好了一封信，派人给苻坚送去，心里边全是嘲讽，说那苻坚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，带着大军来攻打晋国就应该跟我一决雌雄，可你现在却在淝水止步不前，你这还像打仗的样子吗？该不是给我们晋国当守卫来了吧？如果你敢把阵地稍稍往后撤一点，容我渡过淝水，那我们就可以在战场上比个高低，这样我才真正佩服你的胆量。这封信火药味很重，苻坚久经沙场，难道看不出破绽吗？这招激将法苻坚又该如何应对呢？接到这封信一看，苻坚气得胡子直往上撅呀，一股火气由打脚底直奔脑门。好你个谢石，竟敢说我是前来当守卫的，你不是要光明正大的比试吗？好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全军撤退，让他们渡过淝水来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这话一出口，身边的将士连忙反对，天王啊，您这么做不是给晋军放活路吗？现如今咱们可千万不能撤退呀。苻坚一听这话一瞪眼，怎么不能撤退呀？难道你害怕跟他们面对面的拼杀？天王，这不是害怕的问题，这是作战的策略问题呀，您可要三思而后行。苻坚这火爆脾气哪儿听得了劝呢，嘴上还振振有词呢，我就让他渡河，等他渡到一半的时候，用我的铁骑冲上去，在淝水上把他们一举歼灭。这么一说，将士们也觉得似乎可以，行得通，最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约定渡河的时刻终于到了，苻坚一声令下，秦军连忙往后撤退，他们本想撤出一块阵地，再回过头对晋军发动总攻，没想到自己的部队由于长期作战产生了厌战情绪，还有许多人十分的惧怕晋军，一听到后撤的命令是撒腿就跑啊，士兵犹如退潮的潮水一般，这苻坚喊破了嗓子也没能喊回几个。与此相反，谢石的骑兵却是群情激昂，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快地渡过淝水，在秦军混乱之机，朱旭趁机在秦军后面起哄，哦，秦军败喽，秦军败喽。后边的士兵不知道前边的情况啊，也跟着没命的狂奔。苻坚气急败坏地挥着宝剑想把阵脚压住，但哪儿挡得住啊，一群退兵冲过去，差点没把苻坚踩成照片啊。后边的晋军龙卷风似的乘胜追击，苻坚一看不妙，骑上马背拼命地往回跑，跑着跑着一支流箭就射中了他的肩膀。苻坚顾不得疼痛，狂鞭催马，一口气奔出了100多里才算停下。晋军乘胜追击，秦军没命的逃跑，跌倒的、受伤的、踩死的不计其数。那些正在逃命的士兵早就吓破胆了，连风声和树上的鸟叫他们都以为是晋兵喊杀的声音，吓得面色发白，全身发软，真是风声鹤唳，令人胆寒呢。战争以晋军的胜利而告终，谢石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，恨不能马上把这个喜讯传给远在健康的谢安叔叔。他派出一匹流星快马，火速去健康报喜。这场大战使苻坚从此一蹶不振， 人家那边捷报频传，苻坚这边却是噩耗连连。慕容垂带着手下士兵逃回了自己老家，羌族的姚长也重新崛起，割据了地盘，部下纷纷造反，北方重新四分五裂，苻坚被困在长安。后来长安城里实在是没吃的了，苻坚只好亲自督战，指挥士兵突围出去，最后长安城陷落。苻坚逃到了武将山，到了山上一看，围困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以前宠信的部下姚长。此时此刻，苻坚身边只剩下了十几个侍卫。姚长派人来跟苻坚要传国的玉玺，这苻坚破口大骂，玉玺已经送去晋国，怎么能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贼呢？姚长一听，行，不要玉玺也可以，那你把皇位禅让于我。苻坚气得两眼放红光啊，禅位是圣贤之间的事情，你姚长是什么东西，敢自比古代圣贤？姚长是又羞愧又气愤，一根绳子勒死了苻坚。当时这位乱世帝王才48岁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。